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靠在楼影的精神体上轻声道， 你还记得我刚才说我有一个想法吗？ 楼影一下下顺着他的后背哄孩子似的。 不要想了，什么都不要想好吗？ 本来是实现不了的，以白安逸本来的能力也不可能做到，但是杀了他那么多次后，我发现可以了。 池小池坚持要说下去。 我让你买白安逸赢的100注，都买下了吗？ 是，买了。在江池雨过后，他们为了防止突变马上锁盘。现在白安逸的赔率是1:8，我开的是假账户，只要出去，这一大笔钱就会归入白安逸名下。 录像呢？都录下了吗？ 是的，录屏软件把大逃杀里发生的一切和弹幕区的言论鼓动都录下来，也剪辑好了，但最后一段我会删除，视频资料全部可以立刻发表。 所有大逃杀游戏赌博者的历史 ID 也全部记下来了吗？ 记录下来了，他们虽然使用了各种外链和代码，但我能破解他们的具体位置，知道他们都是谁，住在哪里。 话说到这里，楼影隐约猜到池小池想做什么了。 我想送这里的亡灵离开，他们有权去报仇，也有权去见家人最后一面。 知道感知和操纵能力大幅增强，空气中居然还飘散着异能者残存的意识体能量。也许正是因为身为异能者的缘故，他们中大多数还承载着较为完整的记忆。这里本身就是一个意识体的屠宰场，在无限的虚空中，冤魂无声啼哭，逝者悲鸣不已。楼影没有想到池小池居然在这个时候还有余力思考与任务有关的事情，甚至还能照顾到这些昔日枉死之人的魂灵。他强忍着心痛问， 就算把他们带出去，让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凝聚的能量也会很快消散，最多只够他们去做一件事情， 这样就够了。 楼影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这些散碎的亡灵我没有办法能带出去，哪怕是低级锁灵瓶也只能捕捉完整的灵魂吧？ 有的。 池小池点一点头， 或许可以用公式，用白安逸的能力尝试进行捕捉。 池小池拉开自己的衣服领口，内侧密密麻麻都是楼影连夜磨出的公式。他反应了一下，才重新闭眼领口。 我忘记了，那个公式是我在别的书上看到的，因为它的别称我记得很清楚，它叫消逝量的鬼魂。 魏十六连续死了10数次，亦是强弩之末。听着窒息，他几乎把整个胃都吐得颠倒过来。喷射状呕吐过后，口里淅淅沥沥的往外流着清水，目光涣散。池小池的精神体被楼影自内拥住后，趋于暴狂的能力也渐渐停止。说出消逝量的鬼魂这个公式，他就彻底安静下来。楼影也放任了他的安静，不追问， 不做任何多余的动作，只环住他的腰，双手交握护在他身前，叫他的精神体能以最舒适的姿势倚靠在他身上。在直播观众看来，白安逸就只是跪在地上，双手自然垂下，脖梗微微后仰，眼睛紧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或者又在打算弄什么玄虚。过了一会儿，池小池闭着眼问楼影， 两分钟到了吗？ 楼影确认了一下时间， 还差几秒。 嗯， 你刚才在想什么？ 什么都没想啊，单纯的休息而已。 两分钟够吗？ 够了。 池小池停顿了一会儿，脖子微微低下，仍是没有回头看楼影。 你的伤？ 他怕一回头看到的是一只血葫芦。楼影的意识体扳住他的肩膀，并不强硬的发力叫他回过身来。池小池起先有点本能的抗拒，但听楼影的话也已经成了某种本能，最终他还是回过了身去。二人都是共存在白安逸意识体中的意识体，各自具有一个泛着金光的人形，表面浮沉的金光宛如流水交融一处。池小池摸向他胸前，发现那里既没有破开的血洞，也没有心跳，细细触摸下，无数数据正在他体内流淌。一时池小池不知道该难过还是该笑，他想，哦对了，他的楼哥死过一次，现在是系统，不会再死了。终于亲身确证了这一点后，池小池都为自己之前发泄式的不理智行为感到好笑。他仰起头来，想要为这一鲁莽的行为道歉，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头发就被楼影轻轻拂过，动作很轻，像是掸去珍贵文物上的蒙尘。 哥，我…… 楼影半跪着，一手轻轻拍着他的后脑，另一只手扶上他的膝盖。 没事了，都没事了。 他的指尖扫过池小池的眼尾，自然让他合上了眼睛，而楼影就这么吻上了他的左眼。嘴唇是温热的，映上眼睛的感觉很奇妙，抚慰的意味大于情爱，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也没有自以为是的怜悯，只是全身心的疼惜和包容。 去吧，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的事情可能并不那么好，也不一定正确。 龙影看着他的脸， 做吧。 不怕是堕落吗？ 我和你其实是一样的人，你如果认为这是堕落，我就和你一起往下落，落到哪里我就和你在哪里定居，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 池小池深吸一口气，打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想随着机构的意来走别人设定好的路，哪怕踏着尸山血海侥幸活着出了这个猎场，白安逸也会沦为一个奴隶。一个奴隶，人活着是为了更好的活着，不是吗？